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施淑婷、冯杰。 2月27日晚又嚟到一剧之本嘅时间啦，咁今晚咧同大家讲一套都几有争议嘅剧本。点解咁讲呢？因为有好多人咧就都好中意呢一套戏，我哋喺唔同嘅颁奖礼啊睇到有好多提名，仲攞咗好多奖添，包括咧系今日啊香港时间朝头早举行嘅奥斯卡金像奖嘅颁奖礼，总共佢系得到14项嘅提名咁多噶。不过咧睇完之后又有好多人咧觉得，喂呢套戏好似麻麻地喎。咁今次咧就喺我哋个节目入面一剧之本同大家讲下呢一套戏究竟啊，大家觉得佢系上乘之作啊，定还是系一般一般啫？咁而一齐去讨论下分析呢套戏嘅咧，除咗有啊饺子施淑婷啦，有阿冯杰之外咧，亦都有阿初黄晓初嘅。 喂 ，hello 啊，大家好啊。 咁啊，依家即刻即系问下咁多位先。嗱，呢一套戏大家睇完之后、那个感觉系点先？咁我俾阿饺子讲先因为我知道你啊好多嘅感受啊，对于呢一套戏系咪咧？ 系好中意嘅，因为即系女主角都系一个演员啦。咁我自己好多位都觉得哇，好好有共鸣啊！即系譬如佢屋企门口咧。男主角揾佢啊，已经好灰心，我唔想再去试啦。我嗰段系喊出嚟啦，跟住去 audition 嗰啲经历啦，真系好有感受。我问翻我啲同学啊，或者好多睇过呢套戏嘅演员啦，佢哋都系好有共鸣嘅。我知道，所以 是行内人睇嘅时候先至会有共鸣。即系我唔系呢个行入面啊，好明显。咁所以咧，我又冇咁有共鸣，睇到哇喊晒。 我觉得呢个讲法就唔公平嘅，即系你会唔会话你突然间睇套 Gladiator 咁，你唔系一个斗兽场嘅斗士你就唔明咩咁样，即系唔会噶嘛，系咪先？而家只不过系话饺子讲话，哦，佢特别系自己又作为一个演员啦，有经历过嗰啲啦。咁我哋作为普通观众，我哋明明嗰件事啫嘛，我哋明嗰件事其实都应该可以感受到佢个感受嘅。咁呢个公平啲就唔关我哋系咪演员事嘅。 因为我觉得呢套戏，我觉得佢好咧，因为好多时即系好多电影都讲梦想啊，或者讲啲舞蹈员啊点样啊，但系我觉得。唔落地同埋未必係可係咁嘅咩，即係会有咁嘅諗法囉，但係呢套我冇囉，所以我自己係鍾意嘅。同埋佢嗰啲歌舞啊，我自己都係睇到，譬如佢第一场嗰、那个。 嗰啲掩人耳目嗰啲嘢啦。 嗰啲第一场呢嗰场喺公路嗰度，我係喺戏院度拍手掌啊。好蠢啊，当自己喺睇 緊舞台劇。 睇緊舞台劇咁样。咁所以我係鍾意嘅。咁但係当然諗真啲，其实个故事係未必係咁丰富嘅，真系。 嗯，其实讲咗咁耐，究竟我哋今日讲嘅系一个咩电影咩剧本咧？ 我未讲嘅，我哋今日讲嘅咧就系《星星梦旅人》，咁就系《La La Land》啦。咁大家都应该会睇过噶啦，大部分嘅观众，因为都上咗好耐啦，亦都票房好好嘅一套电影啦。咁奥斯卡亦都有14个提名啦。但系同时咧，亦都系网上好多人咧系极端咁样去批评呢套电影。 哦，系咩？网上面嗰啲又点样极端法咧？ 批评佢故事其实都唔系咁好啫，点解会咁多项提名啊？跟住又会批评嗰个女主角、啊。 咩先？14项都系剧本提名咩？唔系啊嘛。 有啊，最佳剧本啦、 啊。最佳剧本啦、啊。 跟住嗰啲。 最佳影片啦、啊、最佳导演啦、啊、等等都有嘅。咁最终呢佢喺最佳原创剧本呢个提名呢咁就冇得到奖嘅。咁但系呢佢赢得呢另外嘅6个奖项咁多㗎。咁就包括系最佳制作设计啦，最佳摄影，最佳配乐、最佳电影歌曲同埋咧最佳女主角以及系最佳导演，总共有6项嘅奖项。咁就当然啦，就唔包括系最后哈碌咗嘅最佳电影啦。咁就最佳电影就冇佢份嘅。最后赢出咗最佳电影嘅就系《月亮喜欢男》啊，《Moonlight》呢一套嘅电影。亦都讲下今次嘅剧本奖啦，最佳嘅原著剧本啊就系、是、Manchester by the Sea， 而最佳改编剧本咧就系、是、Moonlight， 亦都系赢得最佳电影嘅呢一套《月亮喜欢男》。不过咧，我哋今日咧就会讲翻 La La Land 嘅。 就是呢一套啦，《星星梦旅人》。咁啊喺金球奖入面咧，亦都获得咗啊最佳音乐喜剧类嘅影片啦、最佳导演啦等等七个奖项嘅。 我自己睇呢套嘢，我睇完舒舒服服嘅。幾好啊咁樣，其實喺睇之前呢就即係已經見到好多網上面嘅評論啦，咁我就專登唔睇嘅其實，咁我就主要就係驚劇透，因為我唔係好驚人哋影響到我嘅，咁但係睇完之後我又立過下有好少量嘅一啲唔同嘅人嘅評論啦，咁我再對照返我自己睇，咁第一樣嘢點解我話睇完套係舒舒服服？其實故仔真係好簡單嘅，簡單嚟講就係講兩個人追夢，然之後到最後佢哋兩個都分別追到夢，但係佢兩個唔可以喺埋一齊，完係咪先？個故仔其實好簡單，亦都如果係講個即係基本兩個人物個戲計，或者你當時哪一個係主角啦，你睇佢嗰條故事線咧，其實嗰個亦都係老生常談嚟嘅，即係唔係一個話突然間驚天動地有啲咩新嘢，絕對唔係。咁而到最後點解啲人咁鍾意個電影，我自己睇呢我就覺得喔、兩樣嘢啦，因為我睇嘅時候我都有啲嘢好鍾意，譬如佢係一個 musical 啦，某程度上咁一個 musical 其實係我頭先就戲稱咁樣話掩人耳目啦，咁當然都唔係掩人耳目嘅，因為啲歌都可以唔好聽㗎嘛，即係你都可以跳啲舞做乜嘢無端端唔關事㗎喎咁樣，咁但係佢啲歌啦舞啦同埋場口嘅調度啦都係做得好好嘅，你淨係睇點解頭先餃子話第一隻歌影相拍手，我老婆喺我旁边，佢都问我，我系咪要拍手啊？佢真系问我。但系点解会系咁啊？系因为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佢第一隻歌系一 shot 过噶。 嗱， 佢其实有一两个位，我怀疑佢偷咗鸡嘅，我怀疑啫。但系真系亦都唔重要啦。佢个 presentation 就系佢系一 shot 过啦。咁呢个喺不论喺调度上啦，喺导演上啦，喺佢编排上啦，嗰啲嘢已经系令佢哇！拍人手掌啦，虽然我话佢掩人耳目，但系好多时其实我哋入场，我哋系想睇啲咁嘢噶。就算系我都想睇啲咁嘢。我入去就系想睇啲最平淡、最普通嘅嘢。我唔系啊嘛，我一系想睇戏，二系想睇一啲平时我哋冇乜机会见到嘅嘢咯。咁呢啲都系一啲我叫 eye candies 啦，即系我哋去睇，我哋想睇一啲好睇嘅。咁当然好睇啦，嗰啲嘢。咁喺个戏本身、个剧本、个古仔度冇乜大嘅问题。佢成件事我亦都睇得好舒服，而呢啲咁样嘅掩眼法、掩人耳目或者系 eye candies 都做得好好，咁我睇完之后系好舒服噶，其实。咁但系你问我话呢一个系唔系一个上乘嘅戏、上乘嘅剧本，以至到佢甚至系可以攞最佳剧本，甚至系最佳电影咧？咁第一睇对手啦，我哋都真系讲咗无数咁多次啦，喺我哋节目，你睇下嗰年你好唔好彩，其他对手系点嘅啫。咁但系我谂佢有好大程度嘅一啲同情分嘅，同情唔系话同情佢啲乜嘢嘅问题，而系因为评判都系行内人。咁你係行內人，你會見盡唔少喺行內有類似嘅情況嘅。你作為一個演員，作為一個編劇，作為一個導演，作為一個佈景設計都好啦，燈光設計、打燈、攝影乜都好，你一定會好感受到，喂，你呢個行內嘅掙扎啊！你一路喺行內即係見盡唔同嘅嘢，試過唔同嘅嘢，到最後你到底係成功定係唔成功呢？咁樣咁而個戲到最後啊，好好彩地個女主角成功咗啦咁。但系我自己作為一個喺行內繼續打滾緊，不論係講拍嘢又好，講舞台劇又好，講我做一個即係其他藝術媒體嘅藝術工作者都好，其實有幾多人係真係會咁樣所謂成功呢？即係其實個真相係大部分人都仲係好 浮沉緊， 唔好講話浮沉，正常啫嘛。即係唔通你整餅就一定要係米芝蓮你先叫成功咩？我唔可以普通係一個整餅師傅嚟咁樣，咁都可以噶，係咪先？的确嗰个先系个真相啊嘛，咁所以即系纵观成个，我觉得哦，有某一啲我自己唔好讲话儿时啦，后生时候，甚至系而家都仲有嘅一啲嘅梦想同理想，即系我都想，哎呀，我都想我成为一个好出色嘅导演啦，好多人会中意啊，我想我成为一个好出色嘅演员，好多人会中意，但系即系呢一个美化咗嘅现实咧，咁嗰个我自己睇嘅时候就只不过系好多嘅 eye candies 咯，而个剧本由于佢即系其实系好。平淡好简单嘅个剧本系二咯，喺嗰度我觉得冇乜特别惊喜咯。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施淑婷、冯杰。 大家听紧嘅呢一首歌咧，就系今次我哋所讲嘅电影《La La Land》《星星梦旅人》入面开场嘅歌曲。歌曲嘅名字叫做《Another Day of Sun》。接下来咧，就请阿初同我哋讲下今次呢个故事嘅内容先。 咁、那个戏一开始就讲阿 Mia 啦，塞紧车啦，女主角咁佢就要去，应该系要去 audition 嘅，即系要去试镜啦，即系搵工啦。佢系一个演员嚟啦，咁一路喺度背紧稿啦。但系就一嚟已经有一场好大嘅歌舞，唔知做乜嘢嘅，突然间好多人走晒出嚟，纯粹因为塞紧车咁啊走落嚟唱歌跳舞啦。咁嗰扎人究竟系阿女主角幻想出嚟，一定还是咩？我哋完全无从稽考嘅，因为到之后咧。全个世界嘅歌舞呢就基本上喺嗰度已经发生晒㗎啦。之后个戏入面冇咁多歌舞嘅。有但係冇咁多歌舞嘅。咁亦都喺呢一个塞緊车嘅高速公路上面呢，佢就同嗰个男主角有第一次嘅，即係一个咁样嘅邂逅啦，就係阿 Mia 呢个女主角呢，就喺度挂住喺度读緊稿嘅时候呢，就塞住咗后面嗰架车，而后面嗰架车喂前面有路，做乜唔走啊？咁后面嗰架车呢，个男主角呢就啱啱经过 Sebastian 就向佢露出咗其中一只手指啦，然之后就走咗啦。咁佢哋第一次嘅相遇系咁样，跟住首先就睇阿 Mia 佢嘅生活系点啦。第一佢就去 casting 啦，就多数都 cast 唔到啦，系咪？咁佢日常生活就喺一个coffee shop 度系帮人冲咖啡做侍应噶啦，系咪 ？coffee shop 仲喺个片场入面添。 系啦，系啦，个片场入边嘅 coffee shop。咁另外咧就系佢有啲好姊妹啦，咁又话佢喂你成日匿埋喺度做乜嘢？带你出去识多啲人咁样，可能你会遇到啲帮到你嘅人咧。咁又有一啲歌舞啦。咁但系啊，好不幸地佢出去遇到嗰啲人都系啲唔啱眼缘啦，睇唔上人啦。纵使当中有一啲可能系编剧啊，系导演啊咁样，唔知点解。佢都系唔系好合眼缘啦。点知咧喺佢好失意嘅时候咧，就行过一间酒吧，就喺呢个酒吧出边咧，就听到有人喺度弹琴。咁佢听到嗰个琴声咧，就系即系套戏嘅主题曲啦。咁就入咗去，咁啊，哇，觉得好好听，就遇到系个男主角。咁点知个男主角咧，其实咧我哋倒镜真系 flashback 翻睇翻咧，就系第一就喺公路上遇到佢啦，第二就系其实佢生活都有一啲问题啦。第一就系佢系一个 jazz musician 嚟嘅，弹爵士乐嘅钢琴嘅。keyboard 啦，唔一定係鋼琴啦。佢又夢想就係開一間 jazz bar 啦，咁但係佢就已經好老到冇嘢好做。咁但係到最後咧，因為聖誕節啊，所以佢就被逼就喺一間酒吧度咁啊做嘢啦，喺餐廳啦。咁個餐廳嘅老闆就同佢講：喂嗱，我上次炒你啊，你唔好再逼我炒你啊，你老老實實跟我哋嘅歌單就照彈，你就唔好彈你自己嘢。咁佢就同老闆講一首啊咁。但係到最後個老闆就當然係真係好兇惡咁樣就話你試下咁。到最後佢就被逼一路喺度弹啲圣诞歌啦，咁因为佢系弹 jazz 噶嘛，佢通常系 improvise 噶嘛，好多嘢都系，咁点知系咁喺度弹啲圣诞歌，咁佢就觉得好没趣啦。而喺个餐厅入边啦，都冇人听佢弹紧嗰啲咁嘅圣诞歌啦。到最后佢以为冇人怀疑啦，咁就弹咗一只歌，亦都系嗰个主题曲，亦都系因为咁咧，女主角就喺餐厅外面咧就听到只歌，咁但系亦都因为佢弹呢只歌咧，就俾餐厅老板炒咗啦。咁呢个女主角原本就谂住同佢讲话，哎呀，我头先有听你弹嘅歌啊，点知男主角咧就嘣一声撞咗落去。走咗直头都冇理佢啦，咁呢个女主角就好嬲啦。如是者竟然喺另外一个 party 度咧，佢哋又再相遇。女主角就纯粹系直上客啫，但系男主角咧，Sebastian 咧就系嗰队乐队嘅键盘手嚟嘅，就喺度弹紧。咁点知咧嗰个主音就问喂有冇人点唱啊？而呢一个女主角咧点唱啦？点啲好。我唔知点样形容 流行曲啊，系咪可以咁讲？ 系一啲好可以话系好老土嘅流行曲啊，即系系个键盘手要弹一啲，其实系好我形容为一啲好低能嘅嘢啦，好简单嘅嘢啦，但系就不停要 repeat 咁弹嗰啲。咁到最后呢一个键盘手咧落咗嚟之后，就捉住个女主角就话：你知唔知道你咁样叫一个 serious musician 一个好严谨、好认真嘅一个乐手叫佢弹一首咁嘅歌咧，系一个好大嘅侮辱嚟嘅。吓系咩？乜你系一个好严谨、认真、好 serious 嘅 musician 嚟嘅， 系你就唔喺度啦，系咪先？ 到最后咧，呢一个 Sebastian 亦都认得 Mia 咧，就系、是、哦，我认得啦，就喺、是、个餐厅度，就系、是、我嗰次系有啲粗鲁咁，但系喂，你都冇理由咁样对我噶咁样。但系呢个 party 完嘅时候咧。呢、这个 Mia 咧就俾另外一个男仔缠住嘅，到最后咧 Mia 咧就因为由于佢系一个识得嘅男仔，见到咧就即刻就嗌住啊 Sebastian， 就唔系嗌个 Sebastian， 即叫佢哎呀 George Michael 咁样，咁跟住就你可唔可以帮我攞埋条车匙？其实就系求救啦。咁到最后呢个 Sebastian 亦都救咗佢啦。咁两个人就攞住车匙就去揾自己架车，但系嗰度亦都有另外一场就喺个戏入边好重要嘅一场歌舞啦，又跳晒 TikTok 舞咁样啦。其实就两个都系话，哎，我哋都唔会。 挞得着噶啦，咁但系呢件事之后咧，好明显佢哋两个系有啲嘢、哦。辗转咧，佢哋喺翻呢一个片场嗰个 coffee shop， 就喺嗰度遇翻，佢哋两个倾倾下偈咧，就讲话诶去 casting 嗰啲唔开心嘅嘢。咁而到最后咧，呢个男主角为咗鼓励佢咧，就话：咦，你要 cast 嗰套戏，我突然间醒起有一套戏、哦、都上映咁啦，不如我哋去睇啦咁样。喂，咁佢哋两个亦都话系啦，我哋唔会挞得着咁啊，系啦，纯粹系做 research 啦，咁样就谂住去睇啦。点知亦都去到正日话去睇戏嘅时候咧，原来阿 Mia 嘅男朋友咧一早约咗嘅，就系个男朋友个唔知哥哥定细佬咧，就喺外国翻嚟咁样，就话要一齐食饭。哎呀死啦！咁阿 Mia 亦都冇办法啦，要陪呢一个男朋友去食呢餐饭啦。但系阿 Sebastian 就自己一个人去咗戏院度，亦都冇人陪入场啦。到最后啊 ，Sebastian 亦都入咗戏院，但系入咗戏院之后咧，阿 Mia 喺个餐厅度，真系因为讲嘢太过枯燥乏味咧，净系喺度讲生意啊。到最后佢系愤然走咗去个戏院度，亦都喺个戏院度咧，两个人就挞着咗噶，即系喺嗰度拖咗手，亦都锡咗啦。 谂住锡嘅时候，点知烧咗条， 就喺嗰度就断片啦！真系大家都知道咩叫断片啦，就真系热用咗条菲林，咁啊真系冇得睇戏。咁如是者咧，佢哋两个即系去咗片中有一个天文台咁嘅地方啦，咁啊游山玩水，载歌载舞，之后两个就挞着咗啦，咁如是者佢哋两个喺埋一齐，咁好啦，呢两个人咧就两个都系追逐梦想人，一个就想开一个 jazz bar 啦，一个另外一个就想做一个演员啦，亦都系我唔知应该话佢想做一个出名嘅演员啦，因为呢一点系可圈可点。咁到最后呢，经过各种各样嘅嘢之后呢，阿 Mia 亦都明白咗，哎呀，点解男主角会鍾意爵士乐，因为佢之前曾经讲我好憎爵士乐㗎嘛。但佢明白咗个男主角啦，如果男主角亦都咦佢好体会到自己个女朋友想成为一个演员喎，咁如是者就两个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啦。咁喺咁样情况之下呢，亦都系呢个 Sebastian 带呢个 Mia 去个酒吧度呢，就遇到有一个Sebastian 之前识嘅乐手呢，就话喂我有对 band 喎，我哋争緊个 keyboard 手喎，咁你弹得咁好，不如你过嚟帮我啦。咁而 Sebastian 系推搪㗎，点解呢，就是、因为佢知道佢哋玩嘅音乐类型都唔系自己鍾意。但系到最后呢，就系、是、因为佢都知道诶呢一个收入其实相当唔错喎，又要走 tour 真系去巡回、巡回演出啦，又会出唱片啦，咁样。咁都系几好嘅机会，令到佢起码有好嘅收入，有人识佢先啦。所以佢就真系去咗做呢样嘢。而如是者呢，亦都因为咁呢，佢同佢女朋友呢亦都少咗见啦，因为佢成日都要巡回啦，去唔同嘅州份嗰度演出。咁而阿 Mia 咧，亦都不停咁样周围去 audition， 同埋咧，佢系喺呢个男朋友嘅怂恿之下咧，佢就觉得，喂，点解你自己咁想做个演员？你自己做自己嘅导演，自己做自己嘅编剧咪得咯？你写自己嘅剧本啦，做自己嘅舞台剧啦，做个独角戏啦咁。于是即系佢一路就安排佢自己做一个独角戏。咁但系咧，因为个男朋友成日都要去 tour 咧，佢哋好少见啦。佢开始亦都有啲唔开心。但系咧，喺佢临演出前两个礼拜咧，男主角就专登就翻嚟煮咗餐饭俾佢，但系咧，竟然喺呢一餐饭度咧，第一男主角咧就邀请佢，喂，我而家周围走，不如你多啲同我一齐啦，我哋一齐走啦。但系呢个女主角就话，咦，我仲喺度排练紧，过两个礼拜我就演出，我啲道具全部都喺度，我走唔到。男主角唔系嘛，你嗰个独脚戏嚟嘅啫嘛，你有几多道具啊？不如你跟我走啦，咁你到演出你咪翻嚟咯咁。但系女主角另一边厢咧就话，点解你继续跟嗰对乐队玩啦？我睇过你演出，你唔系中意玩嗰啲嘢噶，咁样点解你唔追逐你自己嘅梦想咧？你话想开 jazz bar 嘛，咁样点解你而家要继续玩嗰啲啊？不如留喺度陪我啦。但系个实质嘅情况其实就喂咁两个人都要生活噶，而呢个男主角就系咁样可以搵到佢哋嘅生活啊嘛，即系佢亦都有一个稳定嘅收入啊嘛。咁到最后咧，佢哋两个系 break up 咗嘅，即系而到最后咧，呢一个女主角佢真系嗰个独角戏演出嘅时候咧，已经系人丁凋零啦，喺个观众席度，即系佢到最后连俾翻钱个 theatre 都唔够钱啦。而男主角亦都因为嗰日咧，原来系乐队一早安排咗佢要影一个杂志封面咁样，所以佢就赶唔切去睇嗰个演出。到最后咧，佢哋咁样就分咗手啊。而呢个女主角就翻咗去佢娘家啦，即系爸爸妈妈嗰度住啦。而呢个男主角咧，竟然突然间收到一通电话咧，就系、是、有人就话俾佢听，因为咧有人系睇咗阿 Mia 嘅演出，就好想佢咧参演一套电影，就是、叫佢试镜。咁就打电话俾 Sebastian， 如是者 Sebastian 咧就系、是、千里迢迢，由于之前阿 Mia 讲过咧，佢住喺边个州份，而佢门口有间图书馆咧。咁呢个男主角就真系走去揾佢，然之后真系揾到佢，就因为佢好中意喺人哋屋 屋企面前就响长安噶嘛，咁就揾到呢个女主角啦。而到最后第二朝早真系车咗呢个女主角去试镜啦，亦都到最后个电影就冇详细讲之后，但系因为一讲已经系五年之后啦，而呢个女主角已经成咗名，咁佢就翻咗嚟片场度啊。而呢个男女主角我哋可以理解就系因为佢哋喺试镜前后佢哋嘅交谈就已经讲话，喂，我哋应该唔会喺埋一齐啦。咁佢如果真系要拍戏，佢又去咗法国，男主角又成日都周围走去 tour 咁样，佢哋应该都唔会点见面啦，所以佢哋系分开咗。五年之后呢一个女主角就已经成咗名，佢亦都结咗婚，生咗一个女啊，好似咁夜晚咁原本话去睇戏定系咩咁样，点知好塞车咁就话，不如我哋喺呢度就咁睇下附近边度有餐厅啦。点知就食完饭就有一间咁样嘅酒吧，就系、是。Sebastian 开嘅一间 jazz bar， 咁呢个 jazz bar 入边就当然佢哋相遇啦，咁呢个相遇亦都系即系千言万语都唔知点讲，因为台下面阿 Mia 就同我老公一齐，咁而台上面嘅 Sebastian 啱啱介绍完台上面嘅乐手，咁佢见到阿 Mia 咧就自己坐埋个琴度就弹咗只歌，而佢弹呢只歌嘅时候咧喺电影手法上啦，亦都系有一啲唔同嘅 montage 啦，有啲人话系呢啲可能系佢哋嘅幻想或者点啦，就系、是、如果当日。喺嗰个佢仲弹紧圣诞歌嗰个酒吧度，佢哋嗰一下唔系大家撞到大家，而系佢哋两个已经相拥而吻，跟住两个已经爱上咗大家，然之后一个就继续开开心心做演员，一个就开开心心咁玩佢嘅音乐，然之后仲开埋佢嘅酒吧，咁佢哋就快快乐咁生活落去咯。但系只歌弹完，亦都翻翻去个酒吧度，现实就系女主角就已经有咗老公有个女啦，而男主角就亦都开到佢嘅酒吧，但系佢哋两个就唔再系恋人嘅故事，亦都咁样完咗。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游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施淑婷、冯杰。 今晚我哋节目一剧之本咧，会同大家讲《星星梦旅人》啊，英文系《La La Land》啦，呢一套咧，应该依家仲上映紧嘅电影啊， 上好耐喎。 其实好似系17年嘅一月左右开始上嘅，系啦。佢嘅编剧咧就系达米恩查泽雷啦，咁亦都系一位美国嘅编剧嚟嘅。咁今次咧，其实个导演啊，亦都系我哋好熟悉嘅一位，之前我哋都讲过佢作品嘅《鼓动真我》，即系《Reach Pressure》嗰一套。咁而今次咧就系佢嘅另一个作品啦，亦都系玩音乐嘅，今次就用咗音乐剧啊 musical 咧去做呢个表演嘅手法啦。咁佢亦都即系有讲到嘅，就系话今次呢一套电影咧，亦都系想向呢个传统嘅黑白嘅荷里活歌舞片咧去致敬嘅。咁所以入面有好多唔同嘅场口咧，咁亦都系对于以前嘅一啲经典嘅歌舞片咧系有一个致敬嘅成分喺入面。大家睇完之后，你哋话有冇因为呢、這、一个？致敬嘅行为所俾佢感动得到呢？ 我自己就冇乜嘅，其实可能第一就我唔系好熟嗰啲旧电影啦，即系我其实好后生嘅咋，我唔系好熟旧嘅电影。咁但系当然有一啲画面都系，咦，好似似曾相识喺边度见过，系有嘅。咁但系呢一点就可能对我触动唔系好大，亦。都點解可能就係話喺奧斯卡或者金球獎，喂人哋嗰啲評審真係睇戲多過我哋食飯，大佬咁可能佢哋就真係好熟，然之後佢哋就會有再多一重感受啦。嗱，呢一個亦都有少少回應咧，就阿傑喺我哋今日嘅節目一開始嘅時候問嘅話，咦會唔會係因為阿餃子係一個演員，佢特別有感受啊咁樣？咁我自己覺得呢個情況係會出現嘅。我亦都記得喺我哋個節目度，我都提過話 Horizon 有冇提過呢個概念啊？即係 Fusion of Horizon 有。 即係每一個人都有佢嗰個所謂嘅地平線，你唔同嘅嘢嘅地平線，佢當佢融合嘅時候咧，咁佢睇到嘅嘢又會有唔同。咁當然嗰啲評審啊，或者我哋真係一個演員啊，或者真係喺呢一個藝術行業入面做緊嘢嘅話，就特別會感受到個戲入面一啲嘢啦。咁但係即係。又啲翻转头讲，我自己作为一个都有喺业内做紧嘢，我亦都有经历过嗰啲唔同嘅 casting。我细个嘅时候都去唔少 casting， 我都系一个演员嚟。 我知， 我自己去睇嘅时候，我又唔系话真系好大感受咯。可能因为点解咧？ 我自己作為一個演員也好，特別是可能我又作為一個導演、我更加明白那些導演的苦況。我告訴你聽，你當你一日唔好講導演啦，大佬，我最近公司請緊人，當我喺度 interview 幾十個人，而嗰幾十個人佢一入嚟，你已經知道唔係。咁你究竟係赶佢走免大家嘅麻烦好啊，定还是係同佢做埋嗰场戏好好地咁 interview 用大家半个钟呢，或者十五分钟啦，我当。即係呢个又系另一边上啦，一个 导演嗰边嘅角度，或者系老板嗰边嘅角度啦。咁但系我自己睇嘅时候，嗰、那个就系个所谓嘅现实囉。嗱、我唔系话向现实低头啊，只不过嗰个系现实嘛。咁我亦都聽過無數咁多出名嘅演員同我講，哦，去 audition 幾時先會 audition 到一個角色？哦，大約係200次到啦，就會有 audition 到一個角色㗎啦。咁樣，佢唔係答200次㗎，佢唔知答係178次咁樣。佢有一個好 specific 嘅 number 嘅，但係佢點解講個 specific 嘅 number？ 其實第一當然係搞笑啦，第二就係其實喂你數住又如何啫？即系冇用噶，你遇到个角色咁，就算佢突然间话俾你做啦，系唔系就啱你做咧？所以我觉得个女主角去 casting 嗰个话，猛咁话佢怀才不遇啊，佢猛觉得自己怀才不遇啊。咁当然啦，我哋亦都见到佢有个 casting， 有一场戏我哋唯一有一场真真正正见到佢 casting 系做咗半场戏，然之后有人敲门走咗入嚟噶嘛。 又嚟买午餐嗰啲嗰 个。系啊系啊，咁你亦都见到，咦，其实佢系做到戏嘅，佢应该系唔太差嘅。咁但系佢。所謂嘅懷才不遇啦，咁但係成個戲呢，我如果嗱，我而家開始評啦，不論係個劇本也好，或者成個戲也好，喂，其實你成個戲呢，我哋淨係見到佢兩個已經好勁懷才不遇，但係我哋冇見過佢哋點樣變到好勁㗎，或者冇見到佢究竟花咗幾多能力去令到自己成為一個好嘅演員，或者一個成為一個好嘅音樂家㗎。 即系咪佢个戏一开始已经 preset 咗？我话咗俾你听， 佢两个系劲噶啦，佢一定系怀才不遇噶啦。咁佢两个一定系怀才不遇，你梗系同情佢啦。 嗯， 啱唔啱啊？你明唔明我睇个戏嘅时候，我觉得如果佢两个劲嘅话，佢哋两个都搵唔到嘢做嘅话，咁系个世界有问题嘛？咁佢两个搵唔到嘢做系即系可以话唔抵啦。但系其实我哋冇睇过佢点样挣扎，或者冇睇过佢点样。好地做好呢件事㗎。 即係懷才不遇嘅期間點樣再去做好啲去爭取多啲。 冇錯啦。唔你唔好話佢爭取多啲機會，而係佢有冇考慮過係咦會唔會係我唔夠好呢，會唔會係我演技唔夠好呢，會唔會係我彈琴彈得唔夠好呢，佢淨係話周遭即係哎呀冇咁嘅機會俾佢，呢個社會好現實啦咁。喂，個社會一定係現實㗎啦。咁你点啊，你就猛话怀才不遇咁样算数。嗱，当然啦，我唔系要评论呢啲人佢嘅生活态度或者系咁样系啱定系唔啱啊。但系个戏个前设啊，就系两个怀才不遇而喺度追逐梦想嘅人。佢哋两个大家惺惺相惜，然之后大家啊，我好明你啊，我哋两个喺埋一齐。但系两个人走咗两条好唔同嘅路，一个就系明知死硬就夹硬做。搞个叫做one man show 啦，即系一个独脚戏啦。另外一个咧就系、是、可你话对现实低头又好，乜都好啦。佢就加入咗一队乐队，而令到佢起码有人识，令到佢有某一个收入。OK， 咁佢可以到最后，嗱中间亦都冇讲噶。女主角我哋知道就系佢 cast 到嗰个戏，然之后就可能嗰套戏令到佢飞升国际啦，系咪？但系男主角就系、是。做完嗰对乐团之后，嗰对乐团仲存唔存在我哋唔知道。总之而家佢就开咗间酒吧啦。 系 ，OK， 佢哋两个用咗唔同嘅路就完成咗佢嗰个所谓嘅梦想啦。呢个就系个故事咯。个故事就系两个咁样嘅人怀才不遇，佢哋追逐梦想，两个拣咗两条唔同嘅路，到最后佢哋都完成到，不过佢哋两个就冇再成为恋人啦。呢、这个就系嗰个所谓嘅遗憾啦，亦都好多人话就是，哎呀，点解佢哋两个唔可以喺埋一齐啊？佢哋两个喺埋一齐大团结局咪好咯？咁其实喺个幻想入边又俾到大家睇噶，临尾嗰个幻想嗰个世界入边， 我仲以为佢真系添， 系啊，好想几想翻去佢弹琴嗰、那个啊，原来已经唔系男主角嚟噶，系另一个人，佢哋一齐喺度睇紧，即系阿 Mia 拖住嗰个系男主角，即系好想噶，其实系。 我明白噶，即系呢个系我哋将本身嗰阵时即系无限大地。美化咗佢啊嘛，呢、這个亦都系本身歌舞剧嘅我头先啊，好唔好意思啊，我用咗掩人耳目呢四个字，即系我唔系有心贬低佢，而系因为佢本身地系想将某啲嘢升华咗、私化咗、美化咗嘅， 咁呢一个令到我哋，如果我哋投入跟住个戏睇嘅时候，其实我哋好容易就系、是，哎呀，我好想嗰样嘢继续系咁样，然之后放大佢咯。而观众最大嘅落差就系，我哋一路睇紧一套喜剧，点解到最后要变咗做悲剧啊？有一个位系变咗做悲剧嘅，就系佢哋两个唔可以喺埋一齐咯。呢个系成为咗我哋心目中其中一个，哎呀，我哋觉得个戏 有个遗憾喺度， 有个遗憾啦。但系我亦都认为咧，如果我评成个戏，我认为最好就系呢样嘢，佢做得最啱就系呢样嘢，就系到最后佢两个冇喺埋一齐。如果佢哋两个仲喺埋一齐，呢套戏就大件事啦，就系真系搞唔掂啊！而家呢个戏就系佢哋两个选择佢追逐佢哋嘅梦想，佢哋都做到，但系佢哋就放弃咗一啲佢哋身边其他可能都系好重要嘅嘢。 嗯， 呢一个系对于套戏，我觉得成个戏到最后，我觉得我过得到我的关啊！我自己觉得，哎，我明嘅，真系佢无限大咁放大佢自己嗰个梦想，而到最后佢有一啲嘅遗憾，人生入边，到最后佢生活继续落去，佢继续开佢嘅酒吧，佢继续做佢嘅演员，而佢已经有个老公有个女，我觉得咁样佢将成件事摆翻喺现实世界啊、 嗯！ 而到最后嗰只歌，佢将即系男主角卖个琴度弹一只歌，然之后 montage， 跟住放大咗，将佢嗰个最美好嘅全部爆发晒出嚟，爆发晒出嚟之后，我哋都系翻翻嚟现实啦。呢一个系令到个戏先至系落翻地啊、 嗯！ 其实前面我一啲都唔觉得落地啊，即系因为饺子有讲过话，我前面觉得啊个戏好 落地， 我一啲都唔觉得佢落地。因为嗰啲人你睇下佢做乜嘢嘅，嗰个女主角佢做咩嘢㗎，佢係除咗喺个 coffee shop 度，有一两场喺嗰个 coffee shop 度，佢喺度做緊嘢，然之后佢就係咩，同你朋友去玩啦，一系俾仔沟，一系沟下仔。 都好落地啦呢啲。 係咪跟住去嗰几个 casting 啦、嗯、,ok, 我冇听过佢去上下堂啊，去上下 workshop 啊，去睇下书啊，去睇下人哋啲戏啊，冇喎、啊。 问下饺子啦，饺子你系演员，你有冇先？ 都会嘅，除非好多嘢做啦。 嗱、啊，我谂呢一个，如果你想讲嗰一个人物，佢追逐梦想，我想睇呢啲咯。即嗱，当然啦，我有少少，即系我可能写紧第二个戏啦。佢而家呢个戏亦都未必系想写呢样嘢，但系我用呢个论证，我系想讲套戏点样离地啊？嗱，我唔系话佢唔好啊，离地唔好啊，佢想写就系写一个咁嘅离地嘅状态啊嘛。佢一嚟已经系一个歌舞剧嚟噶嘛，佢一嚟就系讲紧两个发紧梦嘅人啊嘛。咁啊，点解唔可以咁啫？梗系可以系咁啦。但系你问我自己评个剧本咧，就系嗰个古仔，你其实听过一万次噶啦。 系 两个人，佢有梦想，佢哋走埋一齐，但系因为现实，佢哋唔可以喺埋一齐。到最后佢点都好啦 ，OK、嗯。但系前面呢条戏轨其实冇咩惊天动地嘅， 真系冇乜。因为我睇嘅时候，我就系觉得。即系我哋之前讲剧本，即系好嘅剧本系咩呢？就系、是、情理之内，意料之外啊嘛。咁、 嗯、 但系今次睇完之后咧，我第一个感觉就系所有嘢都系情理之内，然后意料之内嘅。 嗯， 唯一一个系意料之外嘅位咧，可以话系。就係佢真係所有嘢都意料之內咯，咁我就真係意料之外， 咁大膽啊！ 意料之外啊，大佬，有乜理由真係去到完全睇曬之後，我真係啱啱好似阿初咁話齋，我真係咁諗，我咁樣嘅故仔好似童話故事咁樣嘅故仔，由細到大聽追逐夢想嘅故事，真係一百萬次都係同樣嘅故仔嚟嘅咯。今次擺咗上去，用咗一啲啱啱就話掩人耳目嘅手法，然後將佢 repack 過、包裝過，好靚，所有拍攝又好、燈光又好，或者係服装都好，都系好靓，然后拍咗出嚟，但系佢个本质依然系一个，我用呢个字咧，就系一个老土啲嘅童话故事咯。咁、 嗯、 然后就俾咗大家睇啦。咁可能有啲人睇完就觉得，喂，好正、哦，即系都仲系好感受到嗰种追逐梦想嘅坚持啊。但系我真系有啲厌啊，即系睇呢啲故事太多。 我谂有一样嘢平衡翻嘅就系、是，所谓嘅童话故事咧，呢样嘢系只要有人类就有需要嘅。 嗯， 即系我认为，童话故事对于好多人嚟讲系好重要嘅，因为呢一个系即系我哋对人生嘅一个盼望。我都想，我又何尝唔系想成为灰姑娘咧？我都想突然间有个好有钱嘅阔太突然间包养我，系咪？我都想啊，大佬。呢啲咁样嘅梦想系即系帮系令到好多人即系佢嘅生命佢嘅生活可以继续向前行，好重要嘅动力。 有期待喺度。 系啊，我唔认为你系童话故事你就唔可以做。唔可以演，唔可以讲，唔系，绝对唔系。只不过系你话，如果呢一个就系最佳剧本嘅话咧， 咁我又要睇对手啦，头先都讲咗对手啦。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施淑婷、冯杰。 我开始再评一啲实质啲嘅位置，点样见到一啲败笔？嗰场食饭反台，即系唔系冇 practical 反台啦，即系到最后佢哋两个分手嗰场戏咧，嗰场戏其实好夹硬噶。嗰、那个戏去到咩位啊？个女仔咧就火唔火绿搞紧佢嗰个舞台剧，佢好想成功啦。即系我唔知佢系咪一路都唔知道自己嘅票房定系点样啦 ，whatever 啦。 呢、這个真系 咁但系去到嗰个位。佢又打电话俾个男朋友，个男朋友啊喺外地，咁但系突然间个男朋友咁浪漫，翻嚟煮餐饭俾你，入嚟俾个惊喜你，而到最后咧，嗰场戏系喺好短时间之内，突然之间咧系个女主角系反台噶，即系我形容为反台就系咩啊？喂，你点解你唔系追逐你自己嘅梦想，你走去参加嗰啲咁样嘅乐团啊，去玩嗰啲咁嘅 band， 你都唔中意嗰啲嘢嘅，我同你分手啦！你听到你觉唔觉得奇怪啊？嗰件事，即系佢哋系冇咗一个喺嗰个位，好明显咧，个戏系要反台啊！即系佢将嗰两个角色 set up 到啊，佢哋咁样仲唔反台？嗱、啊，佢搞舞台剧好辛苦，然之后个男仔咧又要周游列国周围去，咁啊成日都见唔到。纵使个男神咁好，专登翻嚟俾个惊喜去煮餐饭，仲邀请埋佢，不如你同我周围去啦。然之后我哋咪可以成日喺埋一齐咯。你想排练咁少嘢，我哋攞埋去排练都得。唔得，我要反台。你明唔明我讲咩？即系嗰个位咧，个戏好明显系去到一个位，咦？我哋要俾嗰个反高潮出现咯。嗰、那个反高潮必须要出现噶啦，跟住先可以有下一场。哎呀，有人睇咗佢个舞台剧，睇个舞台剧个男主角仲要唔可以嚟，跟住仲要揾佢去 casting， 然之后佢 cast 到，跟住佢哋两个就自此天各一方，唔可以喺埋一齐。嗰、那个位系好明显。formula 都爆炸噶，其實你如果睇翻個戲咧，其實嗰個 formula 咧，嗱一開始嗰啲歡喜冤家，我哋晚晚都喺無忌睇緊，套套戲一開始你見到嗰兩個人鬧交，你知佢嗰兩個會拍拖噶啦，之後即係你喺電視機睇到嘅時候，你就話佢 formula， 你而家睇到《星星夢女人》啊，好紅啊， 仲要話嗰個男主角究竟點解會去 join 咗嗰一個樂隊咧？就係佢喺有一日喺屋企聽到佢個女朋友，即係女主角啦，講電話。同佢自己个阿妈讲，自己个男朋友咧，佢就想搞个 jazz bar， 系啊，佢储紧钱噶啦，得噶啦，我哋生活冇问题噶啦。然之后咧，个男朋友开始我唔知佢自责啊、自卑啊定乜嘢，然之后佢先至决定去 join 咗嗰一队乐队。 系， 咁呢一个桥段我就即刻谂。咁咪真係每晚大家會見到喺電視嗰啲喺隔離啱咁啱偷聽到人哋講電話，咪就係嗰啲嚟嘅啫嘛。 Exactly 啊！ 但 係 今次擺咗喺戲院，大家覺得 OK， 好似過咗。 係咯，哇！喺戲院度唔同好多， 起碼個演員靚仔好多，靚女好多啦，唔同嘅係咪？但係嗰條橋段本身咪就係咁樣咯。 即係諗下，如果呢條橋係某電視台拍嘅話，你諗下成條橋某電視台拍，我唔理你係咪歌舞先啦。哇，大佬！即系所以，如果你真系论个剧本本身个故事啊，我哋净系论个故事先，我已经觉得其实好普通嘅啦。佢写得其实正正路路嘅，唔系话佢差，只不过故仔其实冇惊喜。咁你话佢写得好唔好咧？你睇我哋头先讲嗰几个场次咧，你就见到其实咧手法上咧，直情系拙劣，系普通。 唔系，我哋又要俾下阿饺子一直坐咗喺度，听咗咁耐， 系俾我嚟攻击咗咁耐。 你系中意呢套戏嘅，咁一定要俾你维护翻，即系捍卫翻你自己嘅睇法。你觉得点嘅啫？其实 我系 唔好喊啦， 口无言夫啊！依家 我俾嗰啲歌舞蒙蔽咗啦。 有几多歌舞啊？数得出啦，系嘛？唔系俾你讲嘅，对唔住，俾你讲嘅。 但系佢啲歌系入得好啱位嘅，即系你唔会觉得太多啊？或者其实都系有需要，所以 咁呢个系呢个我同意噶， 先至用。咁我就觉得用得好好咯。佢唔系为咗 fulfill 啊，呢个系歌舞片嚟嘅，所以就系不断加啲歌落去。咁我觉得依样系好咯。 唔系，但系我亦都听到有啲人讲咧，话哇，你一开始开到咁大，我以为你成个戏都系咁嘅，喂，后面冇噶啦，系嘛？ 我听你人咁讲，呢个又系大佬。嗱，但系咧几紧要嘅呢个位，对唔住啊，搞笑，我哋打岔咗。如果唔系一开始嗰一场咁样嘅歌舞咧，你后面无啦啦起歌好难起嘅。嗰、那个咧系导演，我谂同编剧度好耐。喂，我后面我谂咗系咁去啦，我一开一定要咁样开。嗰场戏一开始个歌舞咧，成季冇咗咧，个戏行得噶，你谂下，一开始哔哔塞紧车，然之后个女主角喺度睇紧嗰啲剧本，然之后后边个男主角经过，照去得噶。但系个歌舞元素唔喺嗰度开咧，后面搞唔到。但系一开头嗰场开到咁大咧，后面死啦，顶唔住。 即系好多人唔同嘅睇法噶，但系我又冇觉得好唔 make sense。即系譬如嗌交嗰场咧，系因为个男主角讲咗句：你唔中意我见到我咁，系因为你觉得我差过你，系可以令你个自尊心好啲啊嘛，定自信好啲，咁所以个女仔先至爆嘅。嗰一下都会觉得啊，个女仔。唔使咁快啦，可以傾多陣嘅係咁，但係我又我冇諗咁多。 身為一個女性，你又覺得應該爆嘅。 係啊，同埋 呢個 moment 啲人喺度話 Mia 其實都唔愛呢個男仔嘅，係其實佢冇放冇，即係頭先你咁樣講話係為咗個理想而放棄咗愛情。咁但係亦都有觀眾講過話唔係咯，其實佢根本就唔愛呢個男仔，所以係冇放棄過任何嘢嘅。咁啊， 咁我又唔覺得嘅，起碼喺個戲入邊，我相信大家都應該會覺得個男女係相愛嘅。如果唔係，都好難之後再發展落去嘅，係嘛？ 唔係，我覺得嗱呢個位幾有趣嘅一個討論，我就係覺得我成日都聽到有人討論呢啲嘢，但係呢啲嘢咧，我嚟討論咧就渣咗啦，我覺得。即係點解我咁講咧？個女主角愛唔愛個男主角咧？第一喺個劇本入邊冇寫嘅。一定冇写，即系唔会有个括号写住女主角极爱男主角，唔会啦，系咪先？佢只系描述咗佢讲嘅嘢、做嘅嘢啫嘛。剧本入边，第一、第二，好啦，编剧写咗，咁导演同演员嘅 interpretation 系咩咧？嗱，嗰个 interpretation 咧就你去问佢，佢可能会俾个答案你，但系亦都唔重要。咁我哋睇到嘅系咩先？我哋睇到嘅有人觉得系爱，有人觉得系唔爱，都得。但系最重要系咩啊？就算喺我哋嘅生活入边。我哋任何人口讲话我哋好爱一个人，或者我哋唔爱一个人，都未必系真噶啦。即系呢个，我觉得喺生活上或者喺戏剧上嘅对照最有趣嘅地方系喺呢度。个戏唔系要话俾我哋听究竟佢爱定系唔爱，而系佢哋经历一个咁样嘅状况，佢曾经好爱佢噶，佢曾经咯。咁佢去到嗰个 moment， 佢反台嗰个 moment， 佢系爱佢定系唔爱佢？佢可以系爱佢，可以系唔爱佢啊？冇紧要，佢两个人行到嚟呢一度嘛，所以我点解我觉得我哋过分去 interpret 呢啲位咧个意义唔大，只不过系个编剧或者系成个系想我哋行去一个咩位，个位系佢哋两个人喺追逐梦想嘅过程入边去到一个位，就系佢哋觉得大家唔可以喺埋一齐，唔系爱唔爱大家，佢哋如果系唔爱大家嘅话，其实嗰场戏第一唔使咁火爆噶。如果我哋真系唔爱嘅话，但系嗰样嘢亦都唔系爱唔爱，因为嗰样嘢系一个。我形容为 complexity 系好复杂嘅，好多嘢可能系阿 Mia 嘅自尊心啦，因为个男主角讲一样咁嘢啦 ，Sebastian 话喂你唔抵得我，而家名成你就叻过你啫咁样。另一样嘢系个女主角其实受紧好大压力啦，佢搞紧一个舞台剧，可能佢知道自己票房好差啦，个男朋友成日唔喺自己身边啦，佢仲要排练啦，跟住个男主角日日夜夜就系做紧一啲未必系自己最想做嘅嘢啦。OK， 佢日日就去弹琴，但系未必系弹佢最想弹嘅嘢啦。OK， 跟住又见唔到自己嘅女朋友啦。佢千里迢迢专登返嚟煮餐饭俾佢食，但系翻到嚟个女朋友发烂渣啦。喂，大佬咁样 break up， 其实我咁样讲而家好合理，喎系咪先？系好合理噶， 系喎，系。我仲有谂过佢嘅冲突其实好细啫，两个人咁样嗌。 其实唔系细嘅，其实绝对唔系细嘅。只不过我头先点解话嗰场戏即系差咧，系嚟得速咧，系其实唔够时间俾佢哋两个表演啊。即个演员嗰条路系唔够充足俾佢做嘅，而家佢要夹硬爆上去。其实我如果我系编剧或者导演或者演员，我都会希望嗰个位俾我有一条清晰啲嘅 arc， 有一条清晰啲嘅曲线，俾我慢慢做嗰场戏。而家咧，佢哋两个嗰个压力咧，当然我哋而家咁样分析，我哋分析到嘅，佢两个点解会分手，唔系因为佢哋爱唔爱大家，那个已经系捉错用神啦。其实佢哋两个俾嗰个生活嘅压力，俾或者俾周遭嘅环境逼到去嗰个位，而佢两个要反台啊嘛，那个先。系嗰场戏个重点嚟嘛，但系我评呢一场戏话佢唔好，主要系喺个 formula 上面好明显嗰个位就系要逼佢两个反台嘅，以致到嗰场戏咧，其实我自己估计啊，系编剧、导演同埋演员咧都好容易喺嗰个位咧就 miss 咗，嗰个位做得唔够细致啊， 咁點解會令到嗰啲位就係好多位就係、是、突然間呢個位唔細緻，嗰、那個、位唔細緻，嗰、那個、位唔細緻，咁令到嗰樣嘢就突然間 weaken 咗。我唔係話佢完全唔 work 啊，我哋而家咁樣分析，我講翻出嚟，你都覺得係啊，你都睇到啦，你都睇到佢好大壓力嘅喎，佢兩個玩得係好合理喎，即係你都睇到啦，你做乜話人哋唔好？但係嗰樣嘢，即係如果你單論嗰場戲，或者甚至係一啲其他我哋見到嘅場合都，其實係好明顯佢用啲荷里活式嘅公式化，嗱嗱臨逼我哋好快去咗佢嘅。頭先講話聽到個媽媽嗰、那個電話嗰、那個都係噶，即係我哋如果有充足啲嘅篇幅去睇嗰個男主角點樣 realize 呢樣嘢，或者慢慢去改變佢嘅諗法、改變佢嘅做法，以至令到個女主角可以做到呢啲，其實會 work 嘅喎嗰陣時。 同埋個男主角最後點解佢 join 個樂團咧，都係因為嗰、那個漏佢嚟嗰個人咧，咁佢都講咗啲説話，就係點樣去即係 jazz 呢個音樂開始死啦，咁要年輕嘅人培養佢哋啊，要佢哋認識啊等等，咁佢行咗另外一條路，咁都覺得其實佢哋有夢想嘅，或者有目標去追尋嘅人嚟嘅，仲要嗰個係 John Legend 嚟噶嘛，即係佢亦都係一個大家知道係一個好出名嘅音樂人嚟嘅，現實上面係啊，咁所以由佢把口講出嚟咧，咁啊令到嗰個男主角多咗一份嘅衝動去，我做呢樣嘢都唔係完全地係違反我自己本身嗰個目標嘅咁樣，咁所以佢亦都會有咁樣嘅抉擇咯，到最後係。 今日時間咧差唔多啦，咁其實無論如何啦，你中意唔中意呢個《La La Land》嘅劇本都好啦，咁依套咧都係一套睇完都會幾賞心悅目嘅歌舞劇嚟嘅。 係啊，我到而家都好記得嗰啲歌嘅。 入面啲歌我都覺得真係好好聽嘅，即係一離場嘅時候已經係哼起嗰首嘅主題曲啦。咁而呢一首主題曲啊，《City of Stars》亦都係贏得咗奧斯卡嘅最佳原創歌曲獎嘅噃。咁喺今日節目結束之前咧，就送呢一首歌俾大家嚇。電影《La La Land》《星星夢旅人》入面嘅一首主題曲《City of Stars》，奧斯卡嘅最佳電影歌曲，作為今晚一劇資本節目完結嘅歌曲啦。 咁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啦， 拜 拜。 一劇之本，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